为你投射我最暖的光芒。 北京电台总编辑王修倾力主持，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。

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 秘密好孤寂。 倦了眼睛，而你却还想在游戏。我假装清醒，看清你的心。 分开。